把这个讲义打开。我们上一回跟你谈到了这个诽谤性言论的部分，那这个是在各位的第二回讲义。第二回讲义应该是放在你的165页，是吧？165页。好，165页呢，165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诽谤性言论。在谈这个诽谤性的大法官解释之前啊，我们要先稍微介绍一下，在比较法上，那特别是美国法，他们在谈这个诽谤性言论呢的一个架构。你可以讲说呢，针对这个人民所发表的言论，可以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针对所谓的意见表达。我发表的是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意见表达。那跟什么？跟所谓的客观的事实。这两个部分呢，在违宪审查上，它的评价是不同的。如果我今天发表的是一些涉及到主观的价值判断，涉及到意见表达的部分，这个早期在美国法上呢，会有一些争论。但是在目前呢，在美国法上的讨论是说啊，如果是跟意见表达有关的，它采的是一个绝对的保障。那我们的实务上呢，大法官解释或者是学说的见解呢，也都有类似的概念。只要是跟意见表达有关的，这其实没有对跟错的问题。那意见表达的部分，我们采取绝对的保障。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段大法官的解释，大法官的用语。来，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讲义165页吧。这一页在下面的意见或评论括号 A。 在早期美国法上，基于习惯法则呢，它采的是一个叫有条件的保障，所谓的合理评论原则。但是呢，到了后期呢，环境呢都是把意见跟表达呢体现成是一个宪法位阶的一个绝对保障，所以你就直接把那个小 B 打勾就可以了。目前对意见表达的保障是绝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吴根老师曾经讲过的一段论述。来，请同学看到169页。169页，吴根老师他曾经在509号解释啊，有谈过一段话。那这段话我们请同学把它打勾，好吧，画起来。这个是有关于他的第三行，应该说第二段的，这个叫做第二段。第二段的部分，他说啊，按陈述事实以及发表意见不同，事实可以证明真实与否的问题，而且意见呢，这只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所谓的这个真实与否，那在民主多元社会呢的各种价值判断都应该容许那不应该有何者是正确，何者是错误，那透过公权力来加以奖励或者禁制的现象，那透过这个言论的自由市场的机制，才能够让真理来越辩越明嘛。所以这个部分一般认为什么？一般认为是受到宪法的绝对的保障。即便你今天是对可受公平的事物，对政府的施政措施，又纵使你是用尖酸刻薄的言语呢来加以评论，那这个呢都还是认为是一个具有这个最高的价值、绝对的保障。但是啊，只要涉及到客观事实的部分呢，这个就不然了。客观事实的部分在美国法上，它主要先针对说我今天所要指涉的对象，他先就指涉的对象来做区分。如果我今天言论所发表的对象，它涉及到一般的公务员或者是公众人物的话，我们先写一般人。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我指涉的对象呢是所谓的公务员或者是公众人物。这个公众人物主要指的是当这个当事人他自愿要成为是公众人物，那如果是说他是被迫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另外处理。主要指的是自愿要成为公众人物的这一块呢，那这个部分呢跟一般人的审查标准是不同。在一般人的部分，我们采加一个叫真实抗辩原则。真实抗辩的原则，在公众人物这一块，我们采一个叫真正恶意的原则。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真实抗辩。譬如说今天甲发表的言论涉及到一般人，譬如说其他的私人。好，比如说今天甲呢就讲说，哎，这个乙呢，你好像有什么，你好像有这个譬如说你有娶小老婆。好，那这种事情本身是客观的事实嘛，有跟没有一定就是，我不可能说啊，我跟他之间只是暧昧关系，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啊，所以今天甲的言论谈的是一般人，乙是一般人，好，那甲也是一般人，好，那我讲的是这个一般人呢，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讨小老婆这件事情。好，那这个部分呢，在真实抗辩的原则底下，如果甲讲的话是真实的，那我们保障谁？我们当然就保障甲。好，当甲讲的话是在真实抗辩原则底下，如果事实是真实的话呢，我们就不得加以限制，不得限制甲的言论自由，就不得限制甲的这样的言论的发表。好，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今天甲讲的话是不实的言论，明明乙就没有去讨小老婆，那这个时候呢，甲对乙呢有提出这样的讲法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讲说，那就可以来限制甲的这个言论自由，可以限制。这里的可以限制是限制谁啊？限制言论的发表，可以吗？好，就当你今天讲的话是真实的话，我们不得加以限制。好，我们等于是尊重这个表意人，好，不得限制言论的自由。换句话说，是尊重表意人，好，他的言论自由的形式。那如果是他讲的话是不实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以限制，啊，因为我们认为说不实的话，我们还是要保障相对人的名誉，啊，名誉权这个时候会高过对方的这个言论自由。好，但是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话，好，在美国法上早期也是跟一般人一样，采这个叫真实抗辩原则。好，但是在公众人物，他们后来发现说啊，如果你要去采取这个真实抗辩原则，你要求，特别是你要求一些新闻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播报的内容呢，做一个最完整的一个介绍的话，这有时候其实做不到。好，在第一时间就要去尽到详尽的查证义务。好，那这个有时候因为这个新闻媒体讲求快，讲求时效。好，那所以在美国法庭，他就认为说，针对公众人物这一块，你要让新闻媒体，因为通常都是新闻媒体，好，来指涉公众人物居多。好，那你要让新闻媒体呢有更多的这个言论发表的呼吸的空间的话，你就必须要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保障这个表意人的言论自由。好，所以他们去采取，比如说叫做的真正恶意原则。这种真正恶意原则底下，他的讲法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今天表意人你讲的话是真实的，新闻媒体所发表的言论是真实，那当然就不得加以限制。还是一样，还是不得限制这个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今天表意人讲的话是不实的，今天新闻媒体所发表的是不实的言论，这个不实的言论并不必然就可以直接推导出我国家可以就直接去处罚这新闻媒体。好，那换在这个不实的情况之下呢，他跟你看，好，今天表意人对这个言论发表的不实，他是不是有尽到他的这个查证的这个他的某程度的这个查证的责任。好，换句话说呢，我们去观察他有没有恶意。好，如果他是欠缺恶意，他其实并没有恶意要去做这个不实的言论，简单讲就是他已经尽到必要的查证义务，已经尽到必要的查证的义务。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呢还是不得加以限制。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清楚的发现说，这个地方就让言论自由有更多呼吸的空间。好，那以避免什么？以避免新闻媒体的我们叫寒蝉效应。这个寒蝉效应是林子怡大法官他去翻译这个英文的用语，好，在英文上他们叫 chilling effect。 那林老师认为说呢，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些古人所讲的嘛，那个噤若寒蝉，那所以他把它翻成寒蝉效应。好，他认为说，如果你要让这个新闻媒体，这个对所有的事项呢，都必须要真实才不罚才能够免受到处罚的话呢，这可能你会导致这个新闻媒体呢，它过于噤若寒蝉， 啊，变成是他无法在第一时间呢就加以播报这个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消息啊。所以我们说，只要他欠缺恶意的话啊，那已经尽到他的查证的责任呢，那我们就原则上不加以限制。那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啊，今天这个今天说，除非是我们认为说他是明知啊，他对于这个言论的不实，表意人是明知，或者是重大，因为重大过失而不知。好，表意人是明明就知道，好，这个他的话是不实的，明知什么？明知他的言论是不实的，或者是因为重大过失而不知。好，那在这个情况，你可以讲说就是没有尽到他的必要的查证，未尽必要的查证工作。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例外的可以加以限制。好，所以在真正恶意原则底下呢，他的保障啊是更加的保障言论自由，啊，这个可以显示言论自由的范围就更加的限缩了，啊，除非什么？除非今天表意人他对他的言论是不实，这件事情他是故意的，一条杠，啊，那或者是他有重大过失而不知的话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来对他的言论发表来加以限制，啊，那你要特别要注意的是说，在美国法上谈这个真正恶意原则，它的适用对象只有什么？适用对象只有对公众人物这一块，公务员或者是公众人物，好，那这待会跟我们509号解释的看法就会有出入，可以吗？好，那以上是跟美国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介绍，好，因为言论自由这一块还是以美国法最丰富。好，那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509号解释，在各位的166页的地方，166页。509号解释啊，这个解释涉及到我们刑法310条的诽谤罪，刑法310啊。那这个310条的诽谤罪呢，它的规定就放在各位的讲义的这个509号哈，509的划线划上面划线这一段管，他说刑法310条的诽谤罪啊，是指意图散布于众而指责或者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那这是诽谤罪嘛？好。那诽谤罪呢，在刑法上有刑事责任。那它的第三项是这样规定，第三项哈，他说对于所诽谤之事，能够证明为真实者就不妨，啊，能够证明为真实者就不妨。但是问题是啊，这个真实与否的证明是由谁来尽到举证责任？这才是一个关键点，是不是？那这个真实与否的证明，好，如果是完全是要由表意人来负起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啊，就像。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真实的，好，那我们才不罚。这边也可以这样整理，不得限制言论自由，就代表了，好，不得处罚，等于是不得处罚表意人。啊，你不得限制言论，就等于是不得处罚表意人。如果说你把我们的刑法310条，只有摆在单纯的真实抗辩原则底下，那代表什么？代表今天表意人他必须要去证明他的话是真实，才能够引明这个刑事责任。那他如果不能够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话呢，就可以加以处罚。好，那这样的话呢，或许会对于表意人的言论自由的发表呢，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负担。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好，他到底有没有把刑法310条的诽谤罪给除罪化呢？啊，因为申请人是希望大法官可以除罪化。啊，希望说。这个诽谤罪是不是就用民事损害赔偿就好了，没有必要来动用到刑责。好，那很多人都会去拿说美国法上这个诽谤罪有除罪化作为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看法是错的哈。美国其实是诽谤罪还是有刑事责任，是很少用，非常非常少用。好，因为美国法上他们认为说我透过民事的损害赔偿，那个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哦，所以在美国是有诽谤罪的规定，但是实务上几乎是很少用。哦，那倒也不是说啊，诽谤罪就必除罪化才是一个这个普世的价值，这个没有绝对，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法官的讲法哈，哦。你看到第四行哈，因为前三行是谈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哈，哦，那第四行讲说，为了保护个人的名誉隐私，你把它圈起来。啊，哦，这个解释，大法官提出隐私权、名誉权的保障，哦，但是字字未提。宪法条文，宪法的基本权条文，好，那为了保护名誉隐私的法益以及维护公益，好， 国家对言论自由尚非不得一起传播方式为适当的限制。至于啊，限制的手段到底是要采取民事的损害赔偿，还是要兼采刑事处罚呢？这应该就什么？就国民守法的精神，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好，现行民事赔偿制度的功能，好，媒体工作者对本身职业规范遵守的程度，好，以及违背时对同受到同业纪律制裁的效果等因素呢，综合考量。好，那最后这个答案呢？最后答案是没有除罪化嘛？好，那就代表好像似乎认为说，哎，那我们国民不太守法，好，他对他人权利也不太尊重，好，那现行民事赔偿制度不佳，好，那媒体工作者本身职业规范的遵守程度也不遵守，啊，所以才要做这个刑法的规定嘛，好，好，那他跟你讲说，以我国现况而言呢，基于上述各种因素，哈，尚不能认为不实施诽谤除罪化就是违宪，啊，所以现行的诽谤罪并没有违宪，啊，这第一个立场，好，那更何况呢，一旦妨害他人名誉，都可以透过金钱赔偿而了却责任，那岂非享有财富者都可以任意的诽谤他人的名誉？那这个就不是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本意。大法官多数的意见好像认为说，如果我们的诽谤罪是采取民事的损害赔偿，那就好像是有钱人啊，这个随便讲完话，随便这个诽谤他人之后呢，再撒一把钱就走人就了事。那这种情形，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法治病老师啊，他就认为说啊，这个大法官这个用语本身呢，好像有点太 over 哈，好像是不是认为说，对有钱人，这个对有钱人哈，就是一种类似歧视的这种现象，好像认为说有钱人就一定会做这种事情的。好，那这就其实这个用语上就不是很好哈，因为他讲到说啊，岂非有财富的人哈，他都可以这样任意诽谤他人？那有钱人他会跳出来讲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哈，但是这个所以就会用语上其实就容易被批评为是在歧视富有人家这样的讲法。好，那这个是刚开始的基本论述哈，那他跟你讲说310条跟你谈完，好，谈完之后呢，他说哈，这个规定是做刑罚，好，那这样的刑罚呢本身是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好，与比例原则尚无违背，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他又谈到说第三项，好，对于所诽谤之事能够证明为真实者不罚，好，这个是以指责或者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事项的行为人啊，他的言论内容与真实相符者为不罚的条件，啊，并不是说行为人必须要，话讲哈，不是说你这个行为人你必须要自行去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才能够免责，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没有明白的就没有去采取我们这个所谓的真实抗辩原则，那在真实抗辩原则底下，对言论的真实与否啊是表意人的举证责任，好，那大法官就跟你讲啦，今天我不是讲说你必须要自行去证明你的话是真实才能够免责嘛，好，所以很清楚的，他其实不是采所谓的真实抗辩原则。好，那他跟你讲说呢，但是行为人如果不能够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好，这个言论的真实与否你无法举证，好，但是呢，依其所提的证据资料画起来哈，如果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的话。啊，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的话，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不是恶意的，引起调纲。好，那这个时候他欠缺恶意，对他的话，他对他的言论，最后被证明是不实的这件事情呢，他没有恶意。啊，对他的言论，如果最后被证明为是不实的这件事情，他没有恶意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用诽谤罪来相绳。好，那也不得以此项规定来免除什么？画起来，免除检察官。跟自诉人的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发现真实的义务，可以吗？哦，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个言论的这个什么言论的真实与否的举证责任呢，哦，某程度在检察官跟自诉人身上，那不是完完全全的科予这个表意人要对言论的真实与否呢尽到100%的这个举证责任，可以吗？好，那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的509号解释一般的学说的讲法认为是采什么，这才所谓的真正恶意原则，好，是一种真正恶意原则的展现，可以吗？509号解释，好，那509号解释的真正恶意原则，这样的做法本身，在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解释里，这个协同意见书里面哈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份解释呢，苏老师有发表一份不同意见书，协同意见书。那这份意见书本身写得很完整，那也非常的精辟，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首先，这个苏老师呢认为说啊，考试你可以做一个会诊哈，在509号解释里面有几点评释可以介绍。第一点，好，本案其实也涉及了基本权的冲突。好，这是评释的部分。本案其实涉及了基本权冲突的难题。好，在天平的两端，一端是表意人的言论自由，好，一端是表意人的言论自由。另外一端是什么？另外一端是这个言论发表的对象，受害者，他的什么？受害者他的人格权，人格权。好，因为大法官解释的用语上呢，他谈的是人格权的这个部分。那至于这个名誉，好，名誉本身是我们民法195条的这个规定。好，那这个民法195的名誉呢，其实就相当于是宪法上的人格权的保障，是宪法22条人格权。好，所以天平的两端，一端是表意人的言论自由的行使，另外一端是受害者他的人格权的保障。好，那到底应该优先保障哪一方呢？好，那今天苏老师就跟你讲，好，他在这个167页，好，167页的这一段呢，他就跟你讲说，在基本权有发生冲突的情况，好，我们原则上优先来看法律的决定。好，你看到那个括号一，就是那个第三点的括号一，国字三括号一，可以吧？好，做体字。他说，立法者首先是选择以刑法规范的方式，这种干预强大的方式呢，来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法益。好，所以你会发现呢，今天我们讲过哈，基本权冲突的情况，原则上先看什么？原则先看立法，先立法优先，先尊重现行法律的决定嘛。那不排除在个案当中让司法机关透过比例原则来检视这个立法有没有过度的限制另外一种基本权，有没有影响基本权冲突的一个思考的流程。好，先去看现行法律的规范。好，因为利益冲突的问题，好，我们原则上都优先尊重立法者的决定。好，那立法上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刑法的310条的规定。好，刑法的310条，我看到下一段，好，他跟你讲说，310条呢的客观处罚条件的规定，他进一步设定了诽谤罪的可罚范围。好，他说，简言之啊，是以言论事实的陈述的真实性跟公益的关联性两项标准，好，对于此时所涉及的基本权冲突做了类型的区分。好，这在讲什么？他是这样讲哦。这个你还要再看哪里？看这个，刚刚我们这个刑法310条嘛，它是说真实与否嘛，就是如果是言论是真实的话，好，那我们就不罚嘛。好，那你说这个公益关联性呢？公益关联性是要看到你的刑法的，311条，311条。好，311条其实在你的解释里面也有，就在你的那个166页最下面，311条。311号，他跟你讲说，以善意发表言论不罚，什么情况不罚？好，你看到他的第三款，好，对可受公平之事而为适当的评论，好，那这样的情形呢，我们是不加以处罚的。好，那这个解释上呢，就是指说跟公益有关呐，可受公平跟公益有关，所以苏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的法律上呢，看起来似乎是优先什么？似乎是优先保障这个相对人的人格权，优先保障相对人的人格权。但是呢，好，但是对这个表意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呢，应该这样讲，他优先保障相对人的这个人格权。好，那但是呢，同时有设下两个限制，第一个是跟这个事实。就是这个当事人所发表的言论本身呢，这个你说真实与否，真实性，好，真实与否。那第二个是什么？跟公益的关联性，公益的关联性。好， 你可以简单这样讲哦。如果当今天表意人所发表的言论是一个真实的，啊，他讲的话是一个真实的话，跟他讲的话是不实的，这两种情形。如果今天他讲的话是不实的、不实际的，啊，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法条上是就可以动用到诽谤罪，好，就是直接依照刑法310条第三项，言论的不实性呢，我们就做诽谤罪。那如果是言论的真实性的话呢，好，这个还要再去看看它跟公益的关联性大小。如果是与公益有关，好，跟与公益无关。那与公益无关的话，即便你讲的话是真的，好，这个涉及到个人的这个私德的话呢，那我们讲说这个呢还是有诽谤罪的这个问题。那只有什么，只有你今天讲的话是真实的，好，那此外又跟公益有关的话呢，我们才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范畴。可以吧？好，那你说什么情况是讲的话是真实又跟公益没有关，这个应该也可以举例，譬如跟公益无关讲的话是真的，这个立委你戴假发，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跟公益没有关嘛，是不是？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怎么样？这还是有，这跟诽谤有关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我们的刑法的310条呢，在讨论上呢，它其实是对这个言论自由跟人格权呢，看起来其实好像是比较保障人格权，因为言论的行使有可能有诽谤罪，但是又没有完全倾向这个人格权的保障，它还是设下一些条件，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好，那今天苏老师就认为说，这样的规范本身呢，我们原则上优先尊重，好，优先尊重立法的这个决定。好，这是这一段跟同学谈的基本权冲突的地方。那在你的168页，168页，这一段呢，这个然而这一段哈，这一段要跟同学谈的是说，我们刚有讲到所谓的寒蝉效应。就是说你要求在现代社会当中呢，表意人都必须要，特别是新闻媒体，必须要确认他的发表的资讯的真实性，那可能会付出过高的成本，就这一段然而这一段的第六行的地方，那会付出过高的成本，所以我们在真实与否的判断标准上呢，采一个叫真正恶意原则，这是第二个，就是在真实与否的判断标准上才属于真正恶意原则，这里其实刚也整理过了，真正恶意原则。好，那第三个呢，在这个苏老师这个内容里面，他也特别讲到说，为什么在真实与否的判断标准上要采取真正恶意原则啊？好，因为为了避免这个违反所谓的不自证己罪，如果今天表意人都必须要去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话，好，那这个可能会跟什么，可能会违反这个刑事诉讼法上所谓的被告不自证己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在就是你这一段然而这一段的第八行的地方，他说如果我们进而将310条第三项解释为行为人必须要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责任的话呢，那更无意要求行为人必须证明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好，画起来哈，这就违反了刑事法上所谓的被告不自证己罪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基本原则，可以吗？就是，然而这一段嘛的中间嘛，哈，有谈到所谓的不自证己罪的这个要求，好，那以上是在509号解释苏老师的这几点评释，那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件事情，好，这个509号解释其实很多老师写文章在评论，好，那学术上的讲法是这样的，第四点是要跟同学补充的是说啊。509号解释，他的指涉的对象有没有限缩在公务员或者公众人物啊？没有，他的指涉对象好，并没有限缩在公务员或者公众人物。好，那换句话说呢，这个跟美国法上的规定呢，就会有落差。好，在美国法上之所以要把这个一般人跟公务员做区别的道理是什么？一般人的人格权，我们还是要加以保障。你说如果一般人好，今天这个一般，今天表意人他所指示的对象只是一般的人民， 只是一般的人民的话，你都还拿真正恶意原则好来审查假的言论自由。好，那这个情况之下看起来是保护了表意人的言论自由，但是同时就压缩了这个一般人他的人格权，他的名誉权的这个保障。可以懂我的意思吗？真正恶意原则本身是比较保障这个，比较保护表意人的，保障言论自由嘛，那反而是压缩了人格权的这个保障。所以美国法上才跟你讲说，在一般对针对一般人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孰优孰劣，就采真实抗辩原则。那只有在今天你指涉的对象是公众人物的时候，好，那我们才什么？才某程度限缩公众人物他的人格权的这个保障，因为他是自愿要承担成为公众人物嘛，那你就必须要让你的隐私某程度就要摊在阳光下来被检视嘛。好，我们对公众人物、对政府官员有更高的期待、更高的标准。好，所以对一般公务员、公众人物，他的这个人格权的这个保障就没有像一般人来的高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也因此呢，真正恶意原则在美国法上，它只有限缩在针对政府官员、好公务员、公众人物好的这个指涉，那我们才比较保护表意人的言论自由，而限缩相对人的名誉权保障，可以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把这个真正恶意原则也一般性的用在针对一般人的话呢，那等于是过度的压缩了一般人的人格权保障，可以吗？好，所以你可以讲，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你直接看到这个讲义的170页的上面第二段，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段，他说509号解释的涉惩范围啊，这个170页上面第二段啊，509的涉惩范围有多大呢？啊，还是有争论，因为509号解释，它其实啊，首先第一个哈，它有没有去区分事实跟意见好的这个不同？好，那这个其实是必须要去审查的哈，因为我们说原则上这个真正恶意原则只有用在事实这一块，你把事实打勾，啊，事实打勾。那如果是意见发表的话呢，我们是绝对保护。可以吗？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好，所以509应该要限缩在只有针对事实的部分才加以保，才是采真正恶意原则，意见那一块还是绝对保障。好，那第二个，是否有区分受诽谤者是公务员、公共人物或者一般民众，没有不同呢？好，那这个部分本身文义上看不出来。好，那509号解释似乎对一般人啊也同样适用真正恶意原则，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对一般人的人格权保护不足了。懂我的意思吧？就会对一般人的人格权保护不足了。所以考试的时候，当今天一个实例题，那个指涉的对象是一个一般人民，好，你可以谈509，但是你写完509之后，你写完这个真正恶意原则之后，你要去解释说，但是这个509号解释，好，它的这个指涉对象呢，虽然文义上可以针对一般人，好，跟公共人物呢都可以一体适用，但是可能这样子会对相对人的这个人格权保护不足。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同学在解题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好，因为在美国法上的真正恶意原则，它的指涉对象是公务员、公众人物，是那些可以受公平的这些人，那没有包括一般人。好，那所以这就是等于是509对一般人的人格权保护似乎是不足。好，这是第四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是要谈什么？是要谈的是说啊，到底这个真正恶意原则本身啊，它适用的领域啊，是说只有在刑事领域才加以适用呢，还是说也能够延伸到民事的领域、民事案件？啊，因为民事案件今天这个受害者呢，他会透过民法184条的侵权行为，来主张说，哎，对方的言论呢侵害我的名誉。好，那进而主张民法195条的一些损害赔偿回复原状。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谈的是说，到底509号解释的这个真正恶意原则，它的涉惩范围是只有限缩在刑事的案件，还是也会延伸到民事的案件？好，在美国法上啊，由于这个美国在美国法上，只要是跟诽谤有关的，哈，都是用多半都是用民事在处理。 好，都是用民事害处理。所以在美国法上的真正恶意原则本身，它的适用的领域是什么？是民事案件，好，是民事的损害赔偿案件。好，那当初呢，我们大法官解释是用在哪里？用在刑法310条。好，那我们就要来想，是说大法官用在刑法的领域，那有没有再去回溯用到本来真正恶意原则应该适用的民事领域？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好，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前几年呢，我们的最高法院，就是民事庭，好，最高法院，好，他在处理一些诽谤罪的案件的，在处理一些这个诽谤行为的案件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把什么，把509的这个真正恶意原则用在判决里面。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是说啊，目前的实务上，好，目前实务上最高法院，好，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判决，最高法院的93年台上制，这个是1979这个判决呢，好，当中就有谈到什么，谈到说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它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好，那真正恶意原则本身既然是大法官解释所加以承认，所以不是只有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呢也可以加以适用。好，这个真正恶意原则，仁德适用于民事案件。好，仁德适用于民事案件，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一个509号解释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理啊，因为我们大法官的解释谈到诽谤罪，大概就这一号是比较重要。好，可以吗？好，就是因为其实也就这一号而已啦。好，这个真正恶意原则本身，仁德适用于民事案件，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完整一点。好，那接着呢，至于这个讲义的171页，好，的这个91年律师的考题，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做看。还是我们讲一下好了。91年律师啊，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实例题啊，你看一下，他是这样讲。好，他跟你讲说这个选诶可以吗？好，171页，这91年律师，他说选战离正式开打还有3个多月。这也蛮符合这个实事的嘛。那各政党呢提名的候选人早已经各就各位。好，那 A 报就刊登一篇记者好某甲分析各候选人实力的文章，关于 B 党候选人实力的文章当中有一段提到啊，乙的实力雄厚，好，那最具胜选项，但是近日坊间开始传闻乙有婚外情啊，并且育有私生子，好，该传闻对这个对某乙的顾家形象有杀伤力，但一旦选战加温呢，就这个不能够澄清的话，就会对选情不利影响。好，那乙月报之后呢，一怒之下呢告甲诽谤。好，庭讯当中，你把话讲好，甲坦诚无法证实，他的确无法证实。好，他乙的婚外情、私生子呢是真实。好，但是也坦诚在话，好，他是没有倾向乙跟他的身边亲友来查证。我那时候提醒你的嘛，哈。那但强调该报道绝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只是坊间传闻，那就是空穴来风，是不是？好，那并举不相干市民某丙为证啊，他还讲不相干市民啊，这题目都提醒很明显了哈。那表示消息呢是来自于那个丙，不相干的丙。好，那传讯丙之后呢，丙就坦诚啊，是告诉甲的没有错。好，那也坦诚呢，这消息啊，这个也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那也是从他人得知。是罗生门的哈。那如果你是陈生法官，在调和言论自由跟民运权的冲突基础上，是否认为甲要负诽谤罪的刑责啊？这你可以怎么谈起？好，你可以先去两难一下。好，因为今天是什么？一端是这个表意人的言论自由，那他端是受害者他的名誉权嘛。所以本案是一种什么？本案是一种基本权冲突的难题，是不是？所以第一点你就可以去谈呐、啊，在基本权冲突的情况之下，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好，第一点，好，就是你去谈这一块基本权冲突。我们原则上是立法优先，原则上立法优先，那不排除让司法机关，好，这就是个案呢，法官呢在个案当中去适用比例原则。好，好，那你可以去就往下谈。好，在这个立法优先里面，会谈到一个什么？会谈到一个刑法310条的第三项。这个310条的第三项有谈到。能证明为真实者不罚， 能够证明为真实的话，才免受到处罚。那你就去提出，你就抛出一个疑问，这个能证明为真实者不罚的这个举证责任在谁身上？如果要求这个证明为真实的不罚的举证责任在表意人，表意人就我们把它甲好了，看起来简单。你要求今天甲必须要这个穷尽他的举证责任的话，甲必须要来证明。那似乎什么？因为甲又是一个新闻媒体嘛。那这个时候呢，就似乎会对于这个表意人呢，好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播报呢，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好，变成说他以后都要先穷尽查证，要非常非常的确实的肯定才能够播报。好，那一方面对他的言论的行使会有排残效应，二方面什么？二方面也会违反刑事诉讼上所谓的不自证己罪。不自证己罪。好，所以会有这样的难题啊，就抛出一个问题意识啊，是不是？考试可不可以写个问号啊？为什么不可以？就一直问，一点一直问，一直问啊。那写公法牌就是这样子啊，写公法就是要劝你问题意识啊，是不是？老师问你，你也问老师啊，就是大家互相对话嘛，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今天这个如果说我们认为说真实与否要由甲来尽到举证责任的话呢，那恐怕会对这个甲的言论自由的行使呢造成过重的负担。好，所以从这里呢，你就谈什么？就去谈那509号解释的看法是什么？509号解释的看法呢，它才所谓的真正恶意原则。真正恶意原则，那在这个真正恶意原则底下呢，如果这个甲可以证明为是真实，那的确是免罚。但是题目就提醒你啊，甲已经不能够证明为真实嘛，甲不能够证明为真实，甲不能够证明为真实，那我们要去看，去看说呢，那到底甲呢对这个言论的发表有没有尽到这个必要的查证义务？我们说甲是不是恶意？或者甲呢是欠缺恶意，这两种情形。好，那你可以讲说本案的甲，甲呢有没有恶意？甲有没有恶意？甲没有恶意。那甲有没有欠缺？有没有甲就是甲欠缺恶意的哈？那甲欠缺恶意还是要看呢、啊。他说这个甲，大法官是说这个甲必须有相当理由，好，这是关键开始来了。有相当理由足认其内容为真实，有相当理由足认其所发表的言论内容是真实。好，那如果说他是有相当理由足认其所发表言论是真实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好，我们认为呢，认为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由什么？应该是由检察官，好，由检察官以及由自诉人，好，来负起这个举证责任。好，证明什么？证明甲的话，证明甲是故意的。好，证明甲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啊，去做不实的言论。好，就当今天甲没有恶意的时候，那变成反过来是检察官跟自诉人呢，他要来举证说呢，甲对这个言论的不实性也是有恶意。好，那此外呢，我们也不排除法院有发现真实的义务，可以吗？就你去整理这一段。好，那今天考试的关键，你要把它抽出来谈啊，就是谈完这个抽象的理论之后，好，那这一段才是关键的，才是关键。好，因为今天甲要免罚，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通过这个检验嘛，是不是有相当理由足认其内容是真实嘛？这个相当理由，好，我们把它拉出来写哈。在许宗立老师，因为这题目是许老师出题的，许老师的讲法底下，他认为说啊，所谓的这个有相当理由足认其内容是真实，这到底当事人有没有尽到必要的查证义务？这个必要的查证义务的要求呢，他跟你讲说要看情形，他认为查证义务最高的是谁？查证义务最高的是这个，当今天表意人是政治人物，查证义务我会这样写，就是写的是查证义务最高，这是比较低，因为我们认为政治人物本身啊，他等于是在某程度是分享国家统治权的行使，享有国家的公器， 所以他是比一般人更有能力啊，来去查证，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哎，这个查证又是讲谁啊？是讲表意人哦，表意人哦。好，那如果是政治人物，这个徐老师认为说他的言论对大众有较大的影响力，较高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一般在学理上呢，会科予政治人物他发表的言论，他的查证的责任呢，要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啊，更高的查证义务。这是政治人物啊，这比较高啊。那中间是什么？中间是媒体，新闻媒体。好，那再下来是一般人啊，一般市井小民，我们对他的这个查证责任的要求呢，就相对的低，因为他就是你一般人，他无法去这个去偷拍、去跟进、去发现真实嘛。好，所以我们对一般人他的这个查证呢，啊，这个徐老师跟你讲说，如果是一般人啊，他如果只是引用啊这个媒体可信的报道，那就算是已经尽到查证的义务。若仅引用啊可信的媒体报道，我今天是看到一些可信的媒体报道之后，我才发表这个言论。好，那我就认为呢，你已经尽到必要的查证义务，这是一般人。好，那政治人物是最高的标准啊，因为他是对国家的。对这个对社会大众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是最高的查证的责任要求啊。那如果是媒体呢？徐老师跟你讲说，在媒体这一块呢，他就要求要向当事人，啊，或者是有这个亲眼目睹者，就等于目击者或者利害关系人，啊，他说应向媒体应该向当事人，他所播报的当事人，或者是一些目击者。或者是一些利害关系人，好，来去查证。那这个不包括所谓的不相干的第三人，好，就像当事人、目击者、利害关系人，好，来查证。好，如果今天连媒体他也只是引用这个不相干的第三人的话呢，他跟你讲说这个就不算是尽到他的查证义务，那他就不能够说主张真正恶意原则的这个免责，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徐老师认为说，在媒体作为表意者这一块呢，固然我们保障他的言论自由，保障他的新闻自由，避免他寒蝉效应，但是他也必须要负起一些社会责任嘛，他还是得跟当事人、目击者来加以查证。好，你可以想象说哈，徐老师他是留他留德哈，在德国法上跟美国法一个最大的差异是说，美国法它其实是比较偏重什么言论自由的保障，某程度比较偏重言论自由的保障，德国法呢？特别强调什么？人性尊严，这个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好，所以在德国法上，他会认为说，这个其实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好，你没有尽到查证义务的话呢，你不用去讲言论自由。好，因为我对方的人格尊严很重要，他就有的意思嘛。所以在徐老师的架构底下，他会认为说呢，那其实什么？其实媒体本身他的权利也不是无限上纲，还是得去尽到查证的责任之后，才能够主张真正恶意原则不适用。这样就有的意思吗？好，那这个可以特别注意啊。好，那徐老师可能之后退下来之后就无关一身轻啊。好，那就可以开始这个出考题也不一定嘛，是不是？好，这个我们不了解了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考题，好，那你可以把它掌握住。所以答案当然答案是会认为说有没有诽谤罪啊，还是有嘛。好，因为今天他是跟不相干的某笔去查证嘛，那这个就不算了。好，那以上跟同学分享介绍。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次有谈到这个大法官的656号解释哈，656号也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嘛哈。那我们要带同学看一下哈，它的179跟180页有一段话，179到180，啊，应该是180啊，180页。180这整页啊，如果各位是要考法研所同学呢，你可以回去把它详尽的把它一个看熟哦，这一段话。那如果是国家考试的话呢，我想这一段话其实不用把它看得太复杂哈，那是什么意思啊？这段话其实观念只有一个，这观念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因为今天在656号解释的案例是什么？656号的案例是说，今天这个，当时是谈什么？谈民法195条嘛。好， 民法195条的回复名誉，好，回复名誉的适当方法有没有包括要求这个表意人呢强制登报道歉，强制公开道歉那一块？好，这是一个点，好，这是一个考点。但是另外一个考点呢，在这个林子怡大法官的意见书当中，哈，他去审查说，到底今天表意人，好，今天甲哈所发表的言论，好，会侵犯到乙的名誉吗？那当今天这个乙呢，要对这个甲，因为甲的言论侵害乙的名誉，当乙要对甲来行使民法184条的时候，这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这一块哈，184条，那他在行使这个民法184条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成立？好，那成立与否的判断要件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你的180页这个部分呢，你可以这样讲，我们一般是认为说，今天我所指涉的言论所指涉的对象，我言论发表所指涉的对象，就是说今天这个乙啦，这个对象呢，如果是一般的私人跟公众人物，如果我指示的对象本身是一般的这个私人的话呢，那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什么，我们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上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比较高的高度的保障，保障程度，我们的保障的程度。保障程度就较高，对公众人物的保障啊就较低，这刚刚其实也讲过哈。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言论啊所指涉的内容，指涉的内容这一块。如果指涉的内容本身是跟一般的个人的这个私德有关的，或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那这也可以做区分。跟一般的私德有关的，或者是跟个人私德，就是公众事务、公共利益，那你可以讲说呢，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涉及到个人的，怎么写会比较可以怎么放？我看一下，好，来，抱歉，我这样放。保障程度，公共事务的这个就比较高，这个就比较低。好，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说我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保障，对言论的保障。好，如果今天我所发表的言论呢跟公共事务较有关系，那我们对这样的公共事务的言论就比较采取高度的保障。那如果是呢涉及到个人的这个私德的话呢，无关公益的话呢，我们对这样的言论本身呢就比较低度保障，这也都可以理解。好，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它只是在谈说呢，我们在审查这个民法184条的时候，好，你要去观察的是说你到底指示的对象是谁。如果我们谈对象是一般的私人的话呢，我们对一般的私人采取比较高度的这个保障。好，那如果是对象是公众人物的话呢，我们对公众人物的保障就比较低。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比较保障私人，就代表着言论自由就比较低度保障，刚好是相反。好，那公众人物的话，好，这个是保障比较低的话，等于是言论自由就比较高。好，可以吗？这观念应该可以接受。好， 好，那这个大概你看过之后其实也没有问题，这一页。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同学来看的是这个第三个哈，猥亵性的言论，我们进到下一块。这个猥亵性的言论呢、啊，在我们大法官解释里面有谈过几号哈。首先一个是大法官的407号解释，407号解释这个解释要谈的是跟旧的触犯法有关，407号哈。那这个解释呢是旧的触犯法当中有谈到啊，如果当事人有散布猥亵的书刊的话呢，主管机关可以加以查扣。好，有散布猥亵书刊。有贩售的话呢，我都可以来加以查扣。但是到底什么是猥亵书刊？好，猥亵的定义本身，那当初的新闻局就发布一个这个解释函令，啊，发布一个解释函令，他去解释这个猥亵的定义。好，那这个猥亵定义的解释函令呢，就成为是大法官一个审查的一个对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07号解释。407号解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第三段哈，第三段，好，第三段我们请同学看到它的第三行，他说哈，触犯品，好，触犯品有没有触犯或者煽动他人触犯猥亵的情节啊？因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伦理观念的差距而异其标准啊。但是政府管制有关猥亵触犯品的这个乃是各国的共识啊。猥亵的触犯品是指什么？画起来哈，开始画这定义啊。那是指一切在客观上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啊，并且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感，而侵害性道德的感情、性的道德感情，那有碍于社会风化的出版品而言，啊，那猥亵出版品呢，与艺术、医学、教育的这个区别呢，啊，应该就整体的特性以及目的呢来加以观察。这个解释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说啊，他对这个猥亵出版品的管制啊，管制目的呢是限于什么？是限于社会风化啊，就国家可以基于社会风化这样的理由呢来管制猥亵书刊啊，他允许国家可以来限制猥亵书刊的这个贩售，限制人民贩售猥亵书刊。那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猥亵书刊本身已经破坏了这个善良的风俗。好，所以我的管制目的可以单纯基于社会风化的理由来进行管制，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说啊，这个大法官说什么是猥亵啊？猥亵出版品的认定呢，要整体，它跟其他医学啊、教育啊的书刊呢啊的这个区别呢，你必须要就出版品的整体的特性来加以观察啊，你不能够说只是看到说有裸露的画面啊，那就认为说这是一个猥亵书刊。有可能这个猥亵的这个裸露的画面本身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种教学性质，啊，或者是一些医学这个在医学上要加以去研究的嘛，啊，这不是单纯只是看几页的这个裸露画面就单纯认定它是一个猥亵书刊，而是要就整体来进行观察，整体，啊，你把那个整体圈起来，就出版品的整体的目的以及特性来进行观察，好，啊，好，那这个是跟同学简单介绍407号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见。好，407号解释呢，大法官对猥亵书刊，好，猥亵书刊本身的发表啊，这也是一种猥亵性的言论，啊，因为书刊本身就是一种出版自由，表现自由，啊，所以猥亵书刊的这个发表本身呢，也是一种猥亵性言论的这个行使，好，那对这种猥亵性言论的这个行使本身呢？大法官采取的是一个宽松、相当宽松的这个审查标准，啊，他认为说呢，只要今天我国家基于这个社会风化管制的目的呢，都可以来限制猥亵书刊，啊，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但是其实这号解释本身，在学术上的看法已经认为大法官很进步了，为什么？因为猥亵性言论，猥亵性言论在美国法上它是完全不受保障的，啊，在美国法上它是什么？它是去跟你讲说，除了猥亵性言论之外的，我们才加以保障。所以如果在美国法上一把这个我们如果一把这个某一种言论定位成是猥亵性言论的话，它是致死不受宪法的保障。那这个 像林子怡老师他跟你讲说，我们407其实是相对进步，好，就是我们还是加以保障违宪性言论，各种言论我们无分宣制，啊，都是宪法上的言论自由。那只是说这种言论自由本身呢，我们让政治部门、立法机关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管制空间，对吗？而所以我们大法官司法审查呢，就相对的宽松了。可以吗？所以我们的违宪性的言论本身呢，还是受到宪法保障，它只是在违宪审查的标准上呢，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标准，我们尊重立法的决定，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美国法的一个差异。好，好，那这是407的这个多数意见。好，那这个407号解释，这当时这个解释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苏俊雄老师。苏老师的讲法在184页，苏老师的讲法其实简单一个观念，他认为说，你单纯以这个社会风化，以社会风化作为一个管制的理由，这个理由太抽象。什么是社会风化？那社会风化本身，会随着这个每个人的观点、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认定。有些人可能认为说，这个一看到这些有裸露画面就感觉很害羞啊，那有些人可能就看多了，其实见怪不怪。好，那所以到底什么是社会风化本身，这是一个很浮动的一个标准。好，那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来管制人民的一个审查的一个依据，可以吗？好，所以这一块本身，苏老师跟你讲说呢，你如果单纯以社会风化作为一个管制的一个目的的话呢，这样的目的本身是违宪的，但是。苏老师不是说不可以管制猥亵性言论，而是说你要管制的话，应该拿出更加具体的管制标准。国家要管制人民的猥亵性言论，必须要依据其他更具体的理由才可以。那像什么理由？像譬如说，我们看一下184页下面，184页的这个下面，请同学来看到他的。应该是抱歉，185页上面。好，185页的上面，你看到第二行，他说今天我们这个大法官呢是以什么？是以一个抽象，以一个这个意义抽象不明确的上流风俗，来对这个出版品呢进行强大的行政管制。好，那这个是否符合宪法的这个比例原则或者公益原则呢？好，这委实需要检讨。好，那他跟你讲说。如果猥亵出版品固然有管制的需要的话，这管制的目的啊，他讲了都要记，也应该限于什么？第一个，保障他人免于猥亵物品干扰的自由。好，有一些成年人呢，他其实就不喜欢这些猥亵书刊嘛。好，那你就应该要去加封套，好，不要让这种猥亵书刊在市面上呢可以任意的被这个翻阅，好，任意的暴露这个画面。好，你要保障，你要保护这些。这个他人呢，可以免于猥亵书刊干扰的这个自由，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你要保护青少年的健全发展。好，这两个理由呢，就比抽象的善良风俗来得更加的具体。好，所以不是说不可以管制猥亵书刊，而是说管制的目的必须是要一些更加具体的理由。啊，像免于他人受到猥亵书刊干扰的自由，或者什么，或者是。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那这样的理由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合宪的目的，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是407号简单的重点，你把它掌握住就可以了。好，那谈到猥亵这一块呢，又有另外一号解释，大法官的这个在187页哈，188也有617嘛，617，这个617号解释，我们帮同学会诊在187页，啊，这个87页有一个题目，好，那这个是谈什么？这个是谈我们的刑法的235条这个条文。好，你看到下面的这个法条，这同学应该都蛮熟悉的。他说啊，散布、播送、贩卖猥亵的文字、图画，啊，或者公然陈列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是有刑事责任。好，就是他对刑法的235条来做一个违宪审查。好，那刑法235条呢，我们就直接来看它的下面，我们帮你整理好了。在这个解释里面，大法官是怎么审查刑法235条啊？然后首先第一个，本案的国家行为是什么？就是刑法的235条嘛，187页嘛。好， 很简单，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耿汉的基本权的类型是什么？好，大法官讲说是一个性言论的表现跟性资讯的沟通。好，那这个都是受到宪法的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保障。好，所以是一种广义的表现自由，性言论跟性资讯的流通啊，这一块基本权。那第三个呢，弃真政府行为的这个合宪性审查哈。大法官首先哈，他对这个违宪有一段定义。好，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哈。这段定义呢，就跟刚刚的407的那个定义就不同了。啊，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就记这个617，因为它比较新，啊，它比较完整。哦，那你就一定要记吗？好，一定要记啊，因为你考试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的话呢，这个就不完整。好，所以再怎么感觉这个有厌恶感，你还是得去记一下这段话。他说，猥亵是指什么？是指客观上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其内容可以跟哇性器官、性行为、性文化的描绘以及论述连结。好，那而且呢，必须引起普通一般人有羞耻厌恶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碍社会风化者猥亵，可以吗？好，所以这是大法官在617号解释对猥亵的这个定义，稍微把它掌握住。好，好，那这个猥亵本身，大法官在解释里面呢是认为啊，这样的规定本身形式上没有违反法律明确性。大法官说没有，大法官说，哎，这个就是说，他认为哈，这个刑法235条，这个散布猥亵书刊的这个猥亵这两个字哈，并没有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啊，他说猥亵是有定义的。啊，猥亵的定义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个407号解释啊。那407号解释里面的那一段话，就刚刚讲那一段话，其实跟617是一样的，类似的啊。那一段话本身呢，还是可以接受了。一般人其实还是可以推论出什么是猥亵的概念。好，所以在刑事审查上，大法官是他采哪一号解释啊？他采那个432的标准嘛？有没有印象？法律明确性的审查，你旁边注明一下哈。法律明确性的审查，这是432的标准嘛？432。好，他跟你讲说，这个文义上哈，这一段话的文义上啊，非难以理解，一般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受规范者一般人也都可以加以预见，并且可以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好，所以刑事审查是合宪，合乎法律明确性，这第一个。好，那实质审查呢？我们先检讨本案的审查标准为何。好，本案的审查标准其实大法官的用语上呢，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到他的617号解释，617号，你看到他的第二段189页的第二段。好，大法官这样讲哈，他说，男女共赢社会生活，其关于性言论、性资讯、性文化的表现，有它的历史背景。好，那这个表现，这个历史背景跟文化的差异呢，是什么？是先于宪法以及法律而存在，那逐渐形塑成为社会多数人普遍认同的性观念及行为模式，而客观成为风化者。所谓的社会风化，是随着社会发展、风俗变异有所不同。好，那这个本质上既然是各种社会多数人普遍认同的性观念行为模式，就应该由民意机关以多数好来判断特定的社会风化是否是属于社会共通价值的一部分，这样才具有民主正当性。好，那为了维持男女生活中的性道德感情跟社会风化，立法机关如果制定法律或事先机关就立法者关于社会多数的共同价值的判断就尊重也贡献。他的意思是讲说啊，什么是社会风化？社会风化本身是社会多数人的共同价值，社会多数人他们共同的价值啊，大家有共识就好了，大家有共识认为这个是可以看，这个是不可以看的，这样就够了啊。就是社会多数人的共同价值、共同的决定，就是社会风化。社会多数人的共同决定啊，把它文字化呢，就表现在法律当中，把这些多数人的想法文字化，就表现在法律当中。法律就定了一个什么？法律就定了一个刑法235条。好，那因为刑法235条是什么？是多数人的共同价值，这个是先于宪法而存在，所以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大法官对你 被你们多数人啊制定的这个法律呢，我大法官就加以尊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可以懂我的意思。他这样讲其实是有点，是有点在碰到逻辑啊。这等于是因果循环，等于是说有法律啊，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多数人的决定。好，那我们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好，所以就和谐，好像是变成是说，只要有法律的存在呢，就等同是啊，这个视线者都完全加以尊重，都加以和谐。好，那所以这个解释的这样的审查标准呢，就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好，因为这样的想法其实有讲跟没有讲一样，为什么？因为大法官就是做违宪审查。那所有的法律你都可以讲说是多数人的决定啊，多数人的价值的文字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所以是不是说只要一有法律的存在就等同是多数人的价值，就等同司法违宪审查加以尊重？这其实不必然的。我们说司法违宪审查本身啊，它必然是要去反民主多数决，必然是要去抗民主多数决嘛。好，因为我们视线者呢，他追求的是一个更深远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宪法价值。好，那立法是一时的决定，啊，那透过我们的这个违宪审查呢，才能够去改变这个这个违宪的法律嘛。好，所以这个部分本身哈，虽然大法官的解释看起来好像是保障多数，啊，尊重少数，多数人的讲法，啊，我们就原则上加以尊重。那但是呢，这个在什么在？你可以先看好，你可以先看到不同意见书，好，不同意见书，你看到这个，这同学这样子，我们都帮你整理好了，帮你整理在这个讲义的188页。不同意见书这个林子怡老师呢，他就认为说呢，那本案应该要严格审查，因为大法官的那个标准其实是宽松的，等于是只要有法律我都加以尊重，好，那就是一种宽松的标准。好，那林老师认为是要严格审查，这样子我们把多数看完再回来看不同意见会比较顺。好，你再回来看多数意见刚回来。好，好，那本案的管制目的呢，因为宽松的审查标准底下，他怎么讲啊？他说现在呢，这些性资讯啊、性物品啊，好，在客观上已经会引起一般人羞耻厌恶感，那对于什么，你把它画起来哈，对于平等和谐的社会性价值秩序就有危害。好，你今天你只要贩卖有一些书刊，好，那你就会破坏了这个本来祥和的社会。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刑法就有规范的必要性。好，他说这个啊，既然是侵害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秩序，那就是立法者透过刑法235条的管制目的就合属正当，啊，目的就合宪。那手段上呢，我们看一下哈，手段上他跟你讲说，因为他破坏社会的价值，所以伦理上也具有可悲难性。所以以刑罚来宣示宪法维护的平等和谐的性价值秩序，这个是合理的，可以吗？这第一个，好，这第一个理由，好，就是因为你今天，我们社会是一片祥和，那你散布一个猥亵书刊之后呢，等于是破坏了这个和谐的秩序，那刑罚就是要去什么？就是要去维护这个和谐的秩序嘛。所以这个时候动用刑罚手段上是合理的。好，那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我们其实啊，刑法235条在运作上呢是有条件的，是有限缩它的适用范围的。大法官认为说，刑法235条本身是有限缩它的适用范围。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现在这个基于对社会的第三行哈，另外基于对少数性文化族群好一级性道德感情以及对性风化认知而行诸为性言论表现或者性资讯的流通的保障，好，所以以刑罚来处罚的范围，你画起来哈，以刑罚来处罚的范围是以什么？是以维护社会多数共通的性价值秩序的必要者为限。好，那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是指啊，散布播送贩卖公然陈列这些物品，好，是指什么？是指对含有暴力性虐待，抱歉，先写个一，先写个小一，好，是指这些小一啊，小一，第一种类型是指有暴力性虐待、人兽性交，有，而无艺术性、医学性或者教育性指的这个猥亵资讯为传播，这第一种类型。好，第二种类型叫什么？对其他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而令一般人感觉不堪 愚众或者不能忍受而排斥的这个猥亵性资讯啊，再话未采取，就对上述一跟二哈，对上述一跟二未采取适当的安全隔离措施，譬如说你没有加封套，你没有做警告标示，好，那你没有在特定场所贩卖，好，那这种情况呢，使一般人得以见闻，我才加以处罚，懂我的意思吗？二三五条这样写吗？二三五条有说这个你没有加封套，我才加以处罚的，当然有这样写哦。那大法官这个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你可以说啊，这样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解释方法？是一种合宪法律的解释方法。他尽可能要什么？把这个法律给宣告合宪。你要合宪的话，你就要限缩它的适用范围了。因为二三五条其实看起来呢是什么？你只要有贩卖猥亵书刊，就要加以处罚嘛。那大法官说不是，你贩卖这个猥亵书刊，你可以贩卖，但是你只要有加封套。好，你只要能够阻却其他人可以随手来翻阅的话，那这种情况呢，我就没有处罚，就不在二三五条处罚之列。那他因为限缩了二三五条的限缩二三五条的适用范围，啊，只限于那些没有做安全隔离措施的猥亵书刊才要加以处罚，所以二三五条就变得没有那么可恶了，懂我的意思吗？啊，他去做对二三五条这个法律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合宪的解释。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解释呢，就是大法官再一次做什么？做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大法官好，希望能够换取二三五条的合宪性，所以对二三五条的适用呢，做出一些限缩。如果没有限缩，这样的法条，好，的确很难通过这个言论自由保障的检验。好，但是做了这个限缩之后呢，其实二三五条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好，他做一个合宪法律解释的。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好，这个合宪法律解释原则，我再一次强调嘛，我们说这个原则是宪法的解释还是法律的解释？是对法律条文在做解释，是对法律条文做合宪取向的解释方法，尽可能去宣告这个法律合宪，可以吗？但是我们也讲过，这种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在适用上要很小心啊。如果你这样的解释其实已经完全背离了立法的核心的价值的话。完全背离立法的核心的意志的话呢，好，那你应该宣告这样的法律违宪才对，而不应该说它是合宪嘛。所以有大法官就来质疑说，二三五条根本就看不出来立法者当年是这样的想法。好，你这样去做这个合宪法律解释，好，固然是换取了这个法条的合宪性，固然是啊这个对立法者的一个尊重，啊尊重多数的立法的决定，但是可能反而什么？反而背离了这个。反而什么？反而背离了这个法律的最原始的规范意涵呢、啊？好、哦，所以考试的时候呢，要同学去举例哈、哦，举那个合宪法律解释原则的例子，这是一个例子。那还有什么例子？我们讲过那509嘛，对不对？509也是一个例子，这里的617也是一个例子，617也是一个例子。617跟刚哪一套解释？刚是407嘛，是不是？那应该蛮好记的吧？是不是？哪里好记？七啊，是这样很好记哦，啊，可以的，可以记的，好不好？407跟617都要记起来。好，那我们说呢，这个617也是一个嘛，617也是一个合宪法律解释原则的这个部分。好，那刚刚不是写那个小一跟小二吗？为什么要写小一跟小二？小一跟小二呢，是在学说上是这样称呼哈、哦，他称呼小一，好、哦，这种猥亵的这种。出版品呢是什么？是相当猥亵。好，那它叫什么？它叫做这个定心啊，定心啊。好，它叫做定心的这种猥亵出版品。好，定心的猥亵资讯，它叫 hardcore。就是说猥亵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啊、就最不堪入目的这些这部分叫硬心的这个猥亵资讯、啊、那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做所谓的非硬心、啊、那非硬心的一般性的猥亵资讯，非硬心啊的一般猥亵资讯。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进一步补充说，其实 六一七号解释呢，它比四零七号解释排得更完整，它深入去检讨像硬性这一块，那也这个该怎么处理这个猥亵性资讯，因为这个非硬性这一块呢是四零七讲的嘛，啊，非硬性这块是四零七讲，你看那个用语都是四零七的用语，啊，那六一三号解释呢，两个都有谈，它不只谈非硬性的部分，它还谈什么？还谈硬性这一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就非硬性那个用语本身是四零七的这个用语。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六一七的多数意见。可以吗？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解释的不同意见书在一百，刚是哪一页啊？一百八十八页哈。一百八十八页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林子怡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林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的讲法哈，首先第一个，本案在刑事上是不是合宪呐？林老师认为没有合宪。因为林老师认为说那个猥亵的定义其实又拗口又抽象，好，那其实并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来加以预见的，是吧？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他不是有谈到说猥亵的情形是可以使一般人感到羞耻厌恶感吗？好，那又可以刺激或满足性欲，那就他觉得很奇怪啊，那既然可以刺激又满足性欲，那你又有羞耻厌恶感，那是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好，那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个就其实文艺上呢，就其实是很难捉摸了啊。这个文艺，好，这第一个，所以他认为形式上就违反了明确性原则，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实质审查上哈，他的审查标准是采什么？是采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严格审查标准。那我们有谈过说哈，在言论自由的管制上有所谓的双轨跟双阶嘛，在双轨是看言论的管制的对象跟内容有没有关系，管制内容的采取较高的较严格的这个审查，管制时间地点方式的采取中度。好，那如果是在言论内容的管制上呢，再采双阶。好，如果是高价值言论，我们从严审查，如果是其他的言论呢，我们个案判断。那一般在猥亵性言论在这个比较法上呢，多半都是宽松的审查标准。好，但是林老师呢，他没有采什么？他没有采双阶，他认为双轨就够了。好，各种言论都是平等保护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到他的审查标准怎么决定？他说，虽然他是一个猥亵书刊没有错，但是本案也是一种什么？画起来也是一个对言论内容的管制，言论内容的管制。好，那他认为说，基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志呢，政府不应该仅基于好言论所表达的思想议题好而一起保护的程度，好，以防止不能够容忍意见或者不当干预或者扭曲公众讨论。好，所以他认为只要是跟内容有关的一律从严，看来就有的意思嘛。好，所以他的审查本身呢是只有到双轨而已，好，那不采双阶。他认为说各种言论应该平等保护，好，那你只要国家管到言论的内容的话呢，这个都应该要采取严格的这个审查标准，可以吗？那同学上次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哈，有跟同学谈到一个观念，我要稍微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交代哈，因为同学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曾经不是讲说，只要今天国家采取一个家长主义式的立法，国家采取一种家长主义式的立法，这样家长主义式的立法，你说什么是家长主义啊？就是我国家为了人民好，我是为了你好啊，我担心你出事啊，还要你戴安全帽啊，是不是？这国家可不可以只是单纯为了人民好，就采这种家长式、牧民式的这种思考？好，我们说这样的思考本身呢，就不是一种正当合宪的目的。好，但是我们讲说这种思考本身，啊，家长主义式的思考本身呢，啊，你应该精确的讲是说，如果我们是站在最传统，啊，最传统、最古典的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你如果不是那么了解没有关系，你就简单整理哈，啊。如果我们是站在最传统、最古典的个人主义，就核心原子式的个人，啊，最传统、最古典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呢，的确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你说什么是最传统的个人主义啊？就是我一个人哈，啊，我一个人的自由，国家保障我的自由到什么程度？ 只要我没有去干预他人的权利，好，在这样的范围内呢，都是我的自由，可以吗？啊，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伤害他人为他自由行使的一个前提啊。只要我的权利的行使没有干预到他人的权利的话呢，这都是我的自由，这个权利的行使范围嘛。所以如果你是说站在这种最传统最古典的个人主义原子式的这种个人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国家不应该任意的干预人民啊。因为我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啊，我骑摩托车啊，那假设不要讲我哈，张三哈骑摩托车，那假设没有戴安全帽，那出事了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伤害到谁啊？他没有伤害到，他只伤害到自己而已啊。好，那你国家凭什么管人民？国家如果说这个也要管，那个也要管，我担心你出事，我怕你这个出事，你妈妈会担心你啊，等等等等哈，那你这样就会无限上纲啊。国家今天担心你骑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帽会出事，所以要你戴安全帽。那明天担心你这个念书会熬夜，所以叫你以后不要熬夜，啊，以后立法都禁止熬夜。那后天说啊，这个以后不要吃泡面，因为为什么？所以这个火气大。啊，那这样管下去之后就没完没了，就无限上纲了。啊，所以如果是采取一种最传统古典的这种个人主义来看的话呢，那的确是家长主义式的思考、牧民式的思考是有问题的。但是哈，我们现在是不是采取最传统的古典个人主义啊？其实不然，这就很像是一个光谱一样，很像是一个光谱。那在最极端的是最传统古典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原子式的个人啊，一个人的权利的行使，只要不伤害他人呢，都是他的权利的行使范围，国家不得任意干预。好，但是另外一段是什么？另外一段我们叫社会连带。社会连带的这种想法，社会连带主义这样的想法，社会连带的这种想法，人呐、啊、不是孤立的个人呐、啊，你是什么？你是跟社会的其他人呢一起居住在这个团体里面嘛？人不可能孤立而居嘛。好，你今天会出事，啊，张三会出事，啊，张三会出事呢？这个时候难过的不是只有张三呐、啊，那还有什么？你今天可能那个救护车要过来啊。好，那其他的一些这个是什么？一些救护车啊，或者一些医院啊、医疗啊，都必须要投入资源来对这个人来做急救、做抢救。所以人本身他不是孤立的，他一定会跟社会呢形成一个连带的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呢，好，今天没有戴安全帽而出事的，其实不是只有单纯个人的问题，啊，是整个社会资源都要投入，好，来去做最后的这个善后跟急救嘛。好，所以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呢，其实世界各国呢，啊，并不是说完全采取最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完全采取最极端的社会连带主义，而是什么？而是来回摆荡在这二者之间呢。好，那不同国家有它不同的这个想法，不同国家有它不同管制的这个角度，可以吗？好，所以倒不是说只要一个法律是只要是跟家长主义思考有关，就必然是违宪。好，你要加一个前提啦，就是说，如果是站在最传统、最古典的个人主义来看，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好，那而不是说一味的去否认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各位在写那个目的审查上呢，你要去深层的思考这一块。好，就不是倒也不是说只要是国家一有家长主义思考就必然违宪，而是在这个最极端的角度底下，它才是违宪。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在这个不同意见书里面呢，他也跟你谈到说这个目的，哈，这个目的审查的部分。那这个林老师呢，他也跟你讲到，你看第二段，哈，啊，第二段，他跟你讲说，单纯以社会风化作为管制的目的，这是会违宪的。但是什么？但是其他目的仍可能合宪。啊，单纯以社会风化的理由是违宪，因为太过抽象，而且是一种多数排。这个多数主流来排挤少数，好，那但是如果是其他目的，像什么，像第一个保护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可以接受，或者什么，或者免于他人受性言论干扰的自由，这我们也可以接受。还有第三个，好，第三个呢是林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苏老师没有谈到的。他说一般，哦，那些猥亵书刊呢，都是在这个什么，对女性，哦，多半是对女性的一些歧视，一些不堪入目的一些画面，好， 所以他跟你讲说呢，保护女性免于沦为性人跟别人的客体，好，以维护女性的性自主跟平等。如果你是以这样的目的呢来进行管制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和谐的目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管制目的必须要具体啊，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这种社会文化。好，好，那这个是目的，目的他也认为违宪。那手段跟目的的关联性呢，也是一样。好，因为国家不应该动辄以刑罚，好，来说要提高这个社会的风化，好，来这个提高伦理道德水准，好，以刑罚作为伦理道德的提高，好，这样的手段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像这种考题呢，其实我认为哈，其实即便是像国考呢，你还是要去谈到这个不同意见书。好，因为这其实就是像这种解释多数意见说它和谐，但是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书去指责多数的不对，好，那你就应该去谈到不同意见书的这个讲法，可以吗？有些国家考试不一定要谈不同意见书，但是像这种解释你就要谈到不同意见书这一块，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那还是一样，我们提醒过哈，你的讨论方式一定是先谈完多数一块，好，然后再去谈不同意见书，你不要混着谈，你不要这个啊，说谈到多数的目的的时候呢，他说啊也不是这样子的啊，有不同意见啊，是不是严格？然后手段啊也不是这样子的哈，这样很乱，你懂我的意思？你要分开谈，分两段讨论，可以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看到下一个哈，这个往后翻哈，广告跟商业性言论。他大概隔一年才考上哈，那但是他都有用功，他都一直写考题，写考题啊。那我不是暗讽各位不写考题啊，就是他写，就是每天都写考题哈。那我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刻？是说他曾经送过我一本书了哈。那也很玄，就是说也不是玄啊，就是说当时是我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哈。那个书大家应该都看过，就是严长寿先生写的，就是严总裁写的一本叫做名字忘记了，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天使还是什么的，做自己跟别人的生命中的天使，有这本书吗？名字忘记了，因为太久了，那我就课堂上分享一些小故事，那同学隔一周就把那本书去买来，然后再回赠给我。为什么要回赠给我这本书呢？那是什么含义呢？翻开第一页，就看到有人题字，艾老师，他说艾老师，与人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谢谢你喜欢我的书，延长寿。我当场好像就像圣旨一样，怎么会延长寿？现在写书给我写那么多字，就一般都是什么？一般都是写个就随便签个延就好了、啊，像我改考题我都写 good。就好了，你写那么，你看你都那么多考虑，你怎么可能每个都写那么多字？不可能嘛，是不是？你一定都是就是到标准就好了啦，哈，就是因为也累了啦，有时候也累了哈。但是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还是写 good 而已啦，哈。我的意思是说，哇，这当时看他这么说，哇，真的是他这么大的大忙人，他为台湾奉献那么多，到最后还说，就是真有生病嘛，是不是？那。他现在在台东在就是比较低调了哈。那说这么大的大忙人哈，都可以去写这么多的字给一个不相干的一个第三人，这个无名小卒哈，在这个补教界这个打棍的这种小卒，然后他都愿意写这么多字，哇，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人哪会成功是有他的道理，就是人在做，人都在看，就是他就是做得好嘛，就是。好，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东西啊？我就问他，他说。 没有啊，我就去游泳啊，啊，那个严老师不是严总裁去那个地方游泳啊，啊，游泳就遇到了、啊，就请他签啊。那发现哪游泳的、啊？可能是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啊，不知道为什么了、啊、哈。啊，那我只是想到就谈而已啊。那高考嘛，你就去考嘛，已经考过了哈、啊。那像有些考试，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其实你没有必要说。没有必要说这个，就放着就不去，就想说你当然可以去考律师法规，这是你的目标嘛，是不是？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可以有各种手段啊，就是说你透过各种考试去让自己提高那个注意力啊，好，因为你每考一次，其实你就会紧张一次嘛，你就会振奋一次嘛，那你就会多一次学习的机会嘛，是不是？我应该有讲过嘛，像我那时候在考，我大三就去考法研所嘛，那为什么？你说你猴急。也是猴急啊，哈、哦！那时候考法研所，其实还有个想法是什么？是想说，哎、欸，那拿到一张这个考试的这个什么考试的成绩单，好、哦，那能够说来这个让自己警惕一下，那个考试成绩多烂啊，是不是？哈、哦，像我们那年考，我随便举，我忘记我那时候哪一年，我们前一年考试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共法组考什么？台大共法组考。哎，忘记了。那共法组考什么？考民法、考刑法、考行政法、考宪法，还考英文，是不是？这是90年台大法研嘛。那放榜之后，当然是当然满江红嘛，是不是？好，第一年就大三的时候了。然后民法，哇，我忘记考几分了，我随便举考，表示比如说17分。刑法考28分，行政法考39分。啊，宪法考，48分，啊，英文2分，随便举啊。那我回来之后干嘛？回来之后当然要伪造文书，要篡改一下，把它改掉。91年，怎么可能？这71丢一年，我一定要翻盘，71分。刑法这一定要高一点的、啊，行政法看一下分，人家93啊，是不是？这个就一定要84啊。好，英文。让我及格就好了啦，然后就怎么样？要喝一下，喝。啊，高中对不对？啊，就像每天这样看，就来互背，还放在桌子前面，就是边看边笑、啊，就是这样子给自己激励，那就是就这样顺利过去了。那我的意思说，其实说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啦。好，那你在过程当中，其实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考试其实就是一种，就是说，我觉得考试其实当然是很怎么讲？我昨天跟一个在台大新进来的老师去吃饭，在楼下吃饭，那他就因为他过去他学问很丰富啊、哦，那但是他因为是就是过去比较没有在补教界这种经验，所以他教学上就互相讨论，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这样教会比较 OK 啦，好、哦，那就互相谈这一块。我讲这干嘛？我讲说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好，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你就去考了。好，我想要再跟你讲，有时候都会突然顿忘。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讨论的地方哈。这个有些信言论，我们看一下广告跟商业信言论这一块。广告这个部分呢，涉及的解释在大法官的414这我们讲过，他谈什么？谈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那大法官在这个解释里面呢，我们直接看讲义哈。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在。你的大法官解释200页，哎，抱歉哈，199页，199页哈。好，199页，有没有看到那个划线？划线完的部分，划线完了哈。他说药师法的规定，好，66条，他说，药商在刊登药物广告的时候要刊登，在刊播前将所有的文字图画跟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呢？这样的规定本身啊， 它是在确保药物广告的真实性，啊，这第一个理由，确保真实性。那第二个呢，要维护国民健康。好，那所以呢，今天好，这个我们认为这样的审查本身是基于增进公益所必要。所以最后大法官认为什么？认为没有违反宪法十一条的言论自由跟十五条的工作权、财产权的这个保障。好，因为我们稍微谈一下嘛，药物广告本身的事前审查，大法官说合宪。合宪的理由是什么？合宪的理由是认为这个是基于国民健康的考量，基于国民健康这样的重大公益，所以合宪。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药物广告它所涉及的这个基本权为何啊？它所涉及的基本权哈，大法官说有两个，一个是宪法十一条的言论自由，好，第二个是宪法的十五条。这里的十五条它讲得很抽象，它说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那是哪一个？是怎么会有生存权的问题？所以这个写这个解释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想讲很具体，到底是宪法十五条是财产权呢，还是工作权？这就会有争议。好，那一般是认为说广告本身啊，广告本身呢跟这个财产权有关。好，因为你广告的这个获利的这个所得是财产权嘛。但是广告本身也是一种你营业方式、营业的方式嘛，所以广告本身既有财产权的性质，也有工作权的面向嘛，对吧？因为你广告就是一种你职业的方式，对外去打广告嘛，是你执行业务的方式嘛。好，但是广告后的那个所得又是你的财产嘛，就两个都有。好，这是十五条这两个部分。好，那我们谈一下，在这个解释呢，有大法官发表一些协同跟不同意见书。这个解释的协同意见书是这样讲，吴根老师的意见书啊，吴根老师的协同意见书，他认为本案呢，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是违宪，他认为是违宪。好，那违宪的理由是认为什么？他认为药物广告本身也是一种宪法十一条的言论自由。好，他认为说药物广告本身是一种宪法的言论自由。只要是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那这个原则上呢，而且又跟内容有关，这个不只是时间地点方式，是言论的内容的一个事前管制。好，那这个呢都应该要从严审查，那会违宪，会推定违宪，这是协同的想法。好，那不同意见书呢怎么讲？不同意见书认为药物广告是合宪，药物广告的事前审查是合宪。啊，这个孙生燕大法官的这个讲法是合宪。那合宪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孙老师认为呢，这里应该是宪法十五条的职业自由的范畴，啊，工作权或者职业自由，啊，这个在德国法上叫职业自由的这个范畴。好，那职业自由的管制呢，啊，就没有像言论自由来的这么高的标准，啊，因为它只是一种执行业务的方式，啊，不涉及到职业自由的主观客观条件的这个限制。这只是一种职业自由的这个执行业务的方式啊，执行业务的方式的一种管制，执行业务的方式的管制，所以审查上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合宪的一个结论，可以吗？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解释会觉得很奇怪，怎么这边是不同，这边是合宪？我们讲过啊，不同意见书代表什么？代表结论相反的，相反的，是不是？那协同代表什么？协同代表是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相同，理由不同才对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呢，这刘老师认为说呢，这个应该他要发表是叫不同的，他应该是要发表叫协同，这不会考啦，不会考那么细啦。我只是讲说，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怪怪的，怎么会这边是违宪，跟他是合宪，他怎么会他是协同？坦白讲，他应该是要写不同意见书的。那我们重点是理由的部分啊，那个名称不重要哈。理由他是讲说，吴根老师认为这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跟工作权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好，所以应该要从严审查，要推定违宪。那孙老师是认为呢，这是职业自由的面向，所以是合宪，可以吗？好，那考试的时候呢，大概国考呢，我们还是以多数的为主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414号解释，简单看。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讲义的204页吧。204页有一个什么？有一个577号解释，是不是？205页有一个577号解释，因为这个考过，93年法官考过，还是稍微提一下。577号解释哈， 这个解释可能各位在行政法上应该有学过，他谈什么？他谈这个我们的编害防治法。编害防治法上呢，有所谓的这个编害防治法在民国86年立法通过之后啊，他要求烟品的制造商啊、进口商呢，都必须要在他的香烟上呢去标示这个香烟的含量。啊，负有标示的义务。我们这样整理好了哈，这第一个是国家行为，第二个基本权。好，那第一个国家行为是什么？第一个国家行为是我们的烟害防治法。这法律的哈，烟害防治法。那法律当中呢，科与烟品的制造商、进口商一个标示的义务，标示什么？标示香烟的含量，标示香烟的含量。好，这个标示香烟的含量，标示烟的含量。好，那为什么要标示香烟的含量？标示那个焦油尼古丁含量。啊，那理由是希望说，啊，我希望这个全体国民呢，都尽可能少抽烟，啊，烟少抽一点，啊，那才能够促进国民健康。那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法律规定上呢，要求烟品的业者呢，都必须要去标示香烟含量，让这个消费者看了之后呢，啊，会因此而拒绝，啊，这个就等于是却步，望之却步，而不去抽香烟。好，那这样的这个标示义务本身啊，它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啊，它涉及的基本权在你的第一段，啊，577的第一段，我们看一下，他说。宪法十一条保障人民的积极表意的自由，还有什么？看起来消极的不表意的自由，不表意的自由。好，所以保障内容，而且保障内容也包括什么？在话主观的意见跟什么客观的事实陈述。好，商品标示呢，是为了提供商品客观资讯的方式，是一种什么商业性言论？我透过打广告呢，好，这是一种商业性言论。那他说这个商品。是以商品标示，如果是以促进合法的交易活动，而且内容又不是虚伪的话呢，啊，那我们就应该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所以涉及的基本权有，你可以写两块哈，第一个是跟不表意自由有关，消极的表现自由，不表意自由。好，今天你凭什么叫我打负面，叫我打广告？好，我今天烟品业者呢，他不希望标示香烟含量。你强迫我表态，强迫我标示出这个香烟含量的话，就是对我的消极的表现自由、不表意自由的一个限制。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跟同学谈到的是，所谓的商业性言论。商业性言论，啊，因为广告也是一种这个商业性言论的范畴，啊，所以它同时涉及到不表意自由，也同时牵涉到商业性言论。好，好，那这个解释呢？他在刑事审查上，第三个哈，我们说刑事审查，大法官是认为啊，烟害防治法的规定呢合宪，没有问题，因为它只是单纯，啊，这个它是法律的规定嘛，而且法律也具体明确，啊，这个是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啊，并没有任何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个合宪。好，那第四个呢，在实质审查上，实质审查上。我们谈三件事情，第一个谈审查标准的决定，第二个谈目的，第三个谈手段跟目的的关联性。审查标准这个解释，从它的用语来看，你会发现大法官是采取一个中度的审查标准，中度，因为他有谈到说，啊，今天这样的管制呢，法律必须是要追求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而且那个手段跟目的要具有实质关联性。好，所以一般认为这个解释是一个中度的审查标准，这个也没有问题。好，那目的上是什么？目的上是促进国民健康。好，我之所以要求烟品的制造商、进口商要标示香烟含量，主要是促进国民健康的考量，促进国民健康。好，那促进国民健康本身当然是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这个无需赘言。好，那手段上呢，就可以来检讨了。手段上，这个解释大法官他有去谈一些比例原则的这个适用。我们谈两件事情哈，我们谈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哈，这个解释当初呢， 有申请人在质疑，好，为什么你今天不采取烟害防治教育？烟害防治教育这样的手段本身跟什么？跟你直接做这个标示义务，好，因为这个是可以标示义务嘛。然后如果违反了标示义务，法律效果就是罚款，可以吗？好，今天法条上的要件是可以标示义务，效果是罚款。好，那今天这个当初申请人就在质疑说，那烟害防治教育跟什么？跟罚款呢？跟你做罚款，或者是说你命下架回收，相较之下，教育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侵害较小啊。它的侵害，它是一个侵害较小手段才对啊。那你应该要采取这个侵害较小手段嘛？你怎么会直接做这个罚款呢？啊，当时有人这样质疑的。好，不过大法官怎么回答？大法官说不对，比例原则在适用上哈，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当初在谈比例原则的时候，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介绍比例原则这一块。我们想说，可能各位行政法应该都学过。好，我们谈一下好了。我们说比例原则有三段嘛，所谓的第一个叫适合性原则，第二个叫必要性原则，这里不用抄，因为真的第一回都有。第三个叫衡量性原则，适当性、适合性、必要性，或者叫最小侵害手段的原则。衡量性又可以称作狭义的比例原则，啊，比例原则这三块。那什么是适合性原则？它看的是细针的手段，啊，细针的手段跟你要追求的目的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手段是不是有助于目的达成？啊，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达成？这第一关，只要你的手段有助于目的达成，啊，你采取罚款，你采取这个标示义务，啊，你采取教育，这些都可以通过第一关。啊，教育的确，你从小做起烟害防治教育，啊，也可以教导学生以后长大不要吸烟哦。啊，那这样也什么？也能够什么达到这个国民健康的这种最终的目的？所以目的是要促进国民健康。促进国民健康的手段有很多。好，那大体上呢都可以通过第一关的这个审查。那必要性是什么？必要性是在谈说各种相同有效可以达成的各种相同有效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当中，好，各种相同有效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当中，你要选择一个侵害较小的这个手段。好，比如说今天有手段 A、手段 B、手段 C， 好，这三个手段它的侵害程度，我们说侵害的程度，侵害程度假设手段 A 的侵害程度假设是90%，侵害最严重；手段 B 的侵害程度假设是60%。手段 C 的侵害人民权益，好，侵害人民权益的程度假设是30%，好，那原则上就要选什么？就要选侵害程度较小的手段 C 嘛，是不是？好，在各种相同有效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当中，原则上要选一个侵害较小的这个手段，但有个前提是什么？各种相同有效可以达成目的的手段才能够去做比较。如果今天这三个手段的目的达成度都不同，譬如说今天什么手段 A 虽然侵害程度最高，但是它手段一出目的使命必达，譬如说它可能目的达成度是什么90%，这是目的达成度。目的达成度假设 A 是九成， B 假设只有50%，好，做10次只有5次可以达成目的，那 C 呢？假设只有十，只有10%，只有10%，对，一成。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虽然 C 的侵害权益最小，但是你做10次，你教10个学生，教100个学生，可能没有10个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倒不是说只要侵害较小的，哦，那都可以去作为这个比例原则的一个必要性的一个审查的一个依据，哈。你还是要去选说这些可以达这些好侵害较小的手段当中，好，这些手段好在比较上是不是都是相同有效，有没有相同有效。好， 如果他们的目的达成度显不相当，其实你很难讲说 都相同，但至少要相当。好，如果目的达成度显不相当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去苛责 A 这个手段侵害程度过去，因为 A 本身它九成可以达到目的啊，那你反而是 C 什么 C 它只有一层达到目的而已啊，侵害较小又有什么用，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那我刚才跟你讲说呢，虽然它侵害较小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啊，好，目的达成度显不相当，目的达成度不相当，好，显不相当，所以呢没有采取教育这个手段呢，其实并没有违反必要性，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没有采取教育的手段，没有违反必要性原则。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第二个呢？他去做利益衡量。好，因为我们在比例原则的第三关呢，是做衡量性原则嘛。他衡量的是国家对人民权益的侵害，好，对他权益的侵害的程度，跟他要追求的目的之间呢，这二者有没有显示均衡？有没有显示均衡？好，如果你有显示均衡的情况，那不可以接受，不可以显示均衡。好，什么叫做不得显示均衡呢、啊？你国家不可以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很小的公益目的，却对人民的权益侵害过去。我们只有禁止这一块，我们只有禁止你显示均衡。好，如果二者利益衡量差不多，那可以接受，可以通过这个审查，理解吗？好，所以这三关适合性、必要性、衡量性，这三关通通过了，才叫合乎比例原则。有任何一关违反的话呢，都违反比例原则，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大法官就跟你讲说呢，那今天什么？今天我这个法律哈、哦，我是民国86年3月立法，我三月立法，那我当初我立法通过之后，我不是没有给业者缓冲期间的，我是有定过渡条款，我说86年9月啊才正式的生效。啊，立法是三月通过，我隔了长达半年之久才让这个法律生效。啊，你们业者已经有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改善了、啊，去做贴标签而已啊。好、啊，那所以他跟你讲说呢，今天我有定过渡条款。好、啊，在法律通过之后呢，他有定过渡条款。那过渡条款已经可以减轻当事人的损害。好、啊，所以对你的权益其实侵害没有过去。啊，过渡条款我有定。啊，那更何况我只是要你去贴个标示义务而已。好，标示义务对人民权益的侵害，看黑板，标示义务对人民权益的侵害，贴个标签，跟什么？跟促进国民健康二者相较之下，没有显示均衡，因为这个公益还是比较大，可以吗？好，而且又有定过渡条款，所以综上所述呢，这个解释是什么？是合宪的，可以吗？好，那这个93年法官就拿577号解释，请你去说明，再进而加以分析，577。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那206页这个意见书你可以去看，因为这个是比较细部的部分，好，考法也再去看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谈到这一块，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了，休息过来跟你看其他的。